嘿嘿嘿，大家好，欢迎来到 JQ Talk， 我是 JQ。JQ Talk 是个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聊的地方。觉得不厌烦的话，可以按下 Follow 键来关注 JQ 哦。今天我们来聊 JQ 的最新一段的旅程吧。新冠肺炎，也就是 COVID-19 的到来，让我们在2020年失去了很多，也充满了满满的领悟。因为疫情的到来，人们被迫放慢了脚步，用心再一次体验慢生活。现阶段部分国家的疫情暂缓，政府鼓励国人在国内旅游，来一点点的带动经济，刺激经济。所以啊，俊杰 JQ 也和家人一起响应政策，回到了家乡花雪兰莪，看看许久不见的外婆以及朋友。那天到了吉隆坡机场，感到有点不适应。明明年前的机场是蒙体若市的景色，而现在却只剩下三三两两的旅客，以及部分店家还开着。半年前的景色不复存在，有点遗憾。我们坐上了车，开着导航，一路上也没有什么车辆，不知道是因为工作日的原因，还是疫情下的后遗症。公路上的车道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看着一颗颗油棕树从眼前呼啸而过。JQ 才真正的意识到， JQ 和家人真的鼓起了勇气，跟着政府的防护 SOP， 搭着航班来到海的另一端，马来西亚的西马。带着困意昏睡的过去的 JQ 一醒来就到了外婆家，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家还是那个记忆中的家，而里面的老人却老了许多，记忆也在老人的脑海里渐渐的流失。庆幸的是，主人还记得家人，那个健健康康忙碌着的大小事的主人，也就是我的外婆。东西马的位置差异导致日照时间的不同，导致微微时差的 JQ 在天微亮的时候就醒来了。起床后的 JQ 穿着外套，坐在家门外的石椅上，看着日出，享受着日语。这时耳边传来，早点被吃下五酿豆腐咖喱本五花那走的肉地叉那有嘻哈茶本茶米粉爱吃下我妈可不会。外婆总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坐上了自行车，边骑行边理性一问，头也不回的走了。不等答案吗？是的，外婆的理性一问不需要答案。JQ 的早餐都是依照外婆的喜好所买的，每当早餐买好回来，外婆免不了的就是被家人一顿碎碎念，就希望吧他不要太常洗车，让 JQ 去买也行啊。外婆也敷衍的回答道说，哎，明天会让他去买的。可是吧，好几天了 JQ 都没出去过，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吧。其实最常见报道说小孩其实挺好动的，但怎么我家是老人在好动呢？外婆总说家人不让他坐东坐西坐南坐北，那他会浑身不舒服，这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啊。可是吧，他好动起来是可以从家后院走到家前院，再走到鸡寮怀念怀念最近被狼狗给咬死的鸡门，再走进每个房间看一看，把每个房间的房门打开了以后，再回自己的房门睡个十几二十分钟，我一个循环的运动。外婆这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呢，每天每个小时她可以进行两个循环，她每天的运动量绝对是超过日常老人家所有该有的运动量。这里常备的肌肉传统腰部也因此也消耗得飞快。夕阳西下， JQ 家人和外婆都坐在了门外的椅子上，开着电风扇，结合着微风所带来的凉意，开始回忆起以前的我们。看着泛黄的照片，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孔，熟悉的场景，在外婆的记忆中又熟悉又陌生。外婆在 JQ 所待的这段时间里，不时不时的就拿出当年的照片跟 JQ 介绍里面的人，比如当年二九九跟小九九结婚时所有参加的亲朋戚友。 当年二姨跟小姨跟 JQ 二的姑姑们一起合照，当年老大舅舅老姑姑们一起回中国看一看的景色，这些历历在目，外婆都依然记得。很多很多的记忆只是物是人非，现在跟一位一行，外婆只能摸着照片，想象着自己仿佛能摸到他们一样。外婆偶尔会跟 JQ 和家人念叨，既然回了家乡，就应该跟老舅舅老姑姑们去问安啦。可是迫于安全的着想， JQ 跟家人只能将这个行程作罢。我们不断地告诉外婆，这段时间真的很敏感，即便老舅舅跟老姑姑并不介意，可是他的家人们就肯定还是会有些顾虑啊。等疫情能够稳定被控制后，我们再找机会跟他们请安吧。刚到外婆家的这几天，我的天啊，对于家里人的温度真是越来越无法接受了，所以家里人就提议说要去云顶高原避暑。就这样，我们带着装备并在云顶高原开始了三天两夜的避暑旅行。一到云顶的 First World Hotel check-in， 酒店大堂的防疫 SOP 真的好做得好完善，即便是疫情期间，云顶也不受影响，人满为患了。特别是赌场区，只能是会员制才能进去，区内的主桌上更是一桌四人，其余的只能排队等着。以往只要是成年了就可以进了赌场，现在成了会员制，以往赌桌上总是围绕着一大群人，可现在成了文质彬彬的排队合法聚赌。如果不是疫情，还真见不到这样的景色。在赌场外，室内游乐场适合年龄比较小的13岁以下的小朋友去玩耍的地方了。大怒锤、海盗船、跳楼机、空中旋转飞人、旋转木马、 VR 游戏、鬼屋碰碰车和即将开业的云霄飞车等等，哇，有足够的设施能够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将父母抛到九霄云外啊。可惜云顶的营销策略还差了一点， JQ 在这里呼吁云顶能赶紧为户外的 Theme Park 赶工吗？青年们坐等 Theme Park 坐等了，花儿谢了又开了呀，从黄花大闺女等到了结婚嫁人生小孩啦。JQ 在云顶的这段时间，赌场也进不去，室内游乐园也玩不了，唉，除了逛街， JQ 还能干什么呢？真的好想哭啊。就这样， JQ 的三天两夜都在怒逛云顶、狂吃云顶美食和网络云顶景点度过的。下山后的隔一天，多年好友千里迢迢的来到了外婆家，借着叙旧的名义带他到附近的景点来个半日游。瓜拉雪兰莪的皇家滩、天空之镜和植物园、石根庄的热浪海滩、稻米场、阿妈的家、16号巴士等等，都是值得去玩的景点哦。我们从早上10点玩到了下午5点，从开始吃到了结束。来到了这里，大家绝对一定要来吃海鲜啊！小姑拉拉西汤，各种鱼类真的是又便宜又大碗。鲜美多汁的小姑在经过油炸后，一点都不油腻，吃下去的一口，哇哦！海鲜的鲜甜味在口腔内散发出来，肥美的拉拉就要用清水将之煮熟，一颗颗拇指大的拉拉肉送入口的那一刹那，哦 ，JQ 不想形容，真的是边说边吞口水呀！住在附近的你们一定要找机会去试试看哦。从吉隆坡开车约莫90分钟的时间，可以玩到的周边景点，相当适合周末假日一家人一起出外的旅行。你们有出游的念头吗？赶紧 planning 起来吧。 什么 JQ 你要说故事，欢迎大家来到什么 JQ 你要说故事的环节啦。今天的故事是个有关于云顶高原的小故事， JQ 将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希望你们会喜欢。云顶高原离开吉隆坡市约莫50公里， 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建有几间大型的酒店和一个激动的游乐场。香港人对云顶高原也不会陌生，相信不少人曾经在他的赌场流连忘返吧。马来西亚云顶高原的酒店灵异事件曾记载在一本叙述亚洲猛鬼酒店的灵异故事系列中，有这么一个记载道，也许是事实，也许是道听途说。在酒店和赌场开张的前几个月，12个孕妇从越南被带到了云顶，并分别住进了酒店不同的房间里。孕妇们个个大腹便便，似乎即将临盆了。房间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盖着，不让阳光给投射进来。而孕妇足不出户，一切衣食都由一个越南男子来带领。过了一场戏后，那些孕妇们一个个的离开了酒店，只见她们个个身材苗条，好像没怀孕似的，可也没有婴孩跟着她们呀。据一个职员透露，在预产期间，他们也没听到任何婴孩哭声，或者是见到孕妇婴孩进出房间。那些孕妇住过的房间都在门口挂上了一串风铃，并在房中置放些零食以及玩具。据书中透露，其实那些孕妇腹中的胎儿已经被施了巫术，成了小鬼，并咬在了风铃中。这些小鬼被训练蛊惑房客，引起赌欲，到赌场一掷千金。如此一来，赌场可真是客似云来呀。有一个男子到了云顶来谈生意，住进一间挂有风铃的房间里。一到夜晚，耳边竟然响起了一个细微的声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到赌场搏杀一番，发一笔横财吧。他心想，也对啊，那就到赌场去玩吧。运气真好，玩了几手居然赢了几千块。正想收手的时候，耳边又传来一样的声音：运气真好，继续玩下去呀，说不定赢钱了就不必替人家打工了。俗话说，十赌九输。接下来几手吧，男子输尽了身上的任何一分钱，正想打退堂鼓的时候，那个邪恶的声音又在脑海里响起：哎，不是还有公款吗？就用它来翻本，就不信运气会一直黑下去。就这样，那个男子越陷越深，赌得昏天地暗的。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把公款输得一干二净。男子在懊悔以及气愤之下，竟然在酒店跳楼自杀了。可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这男子自杀后，酒店住客屡次投诉深夜有小孩哭闹的声音扰人心梦，可却总是找不到罪魁祸首。而挂在房间里的风铃时常无故的砸在地上，连累的酒店要时常更换风铃。后来有员工和住客报告管理层，他们曾在深夜看见一个衣着破烂面目狰狞的男子在走廊上拿着树枝追着鞭打全身赤裸哭叫的孩子。有人想上前阻止，可一转弯却不见了踪影。有眼尖的人认得他是那个不久前跳楼身亡的赌客。想必那男子死于非命后，冤魂留在了酒店，发现了这些害死他的小鬼，于是夜夜砸烂风铃，把小鬼赶出风铃，追打他们一泄心头之恨。就因为这样，管理层下令将全部的风铃拿下，以免再人心惶惶。可要小心，当你入住云顶高原的酒店时，或许还有些房间的风铃忘记被拿下来哟。今天的旅程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通过邮箱来跟 JQ 分享哦。最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按下 follow 键来关注 JQ 哦。不走散，不迷失，我们下次再见，拜拜。